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呢、這个连龙墙啦，可以俾啲相俾大家睇下，我觉得真系好有创意嘅。嗱，呢个就系肥师啦。嗱，你肥师已经有人佢换咗衫嚟，就系系嘛，系真系喂做得几好，其实系啊，咁啊做埋字啦 ，T 上去 嘅系嘛，真系好笑嘅呢样嘢系。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嗱，即系又系其实呢啲嘢好多好多嘢都系教育嘅。嗱，点解唔讲得我名啊？系嘛嗱，因为唔讲得撤回啊，呢、這个好似好似呢个佛地魔咁样样啊。嗱，呢啲啊即系将嗰啲黑警嘅恶行啊整咗出嚟啦，系嘛？ 我记得我有睇过呢、 這個。即系呢个梗系沟女啦，系嘛？嬲人哋即系搏嘢啦，系嘛？ 仲系差馆喎、 啊。系、啊，仲差馆搏嘢喎。佢本身一开始佢唔敢认自己系差佬啊。呢条友系 消防啊， 或者系消防啊，嗱呢啲就真系已经起到一个始与为伍嘅作用啊， 即系自己都身有事。 系啦，即系吓呢个就系、是、吓、啊、呢啲你有呢、这个有社区智慧啦，一跳不投嘅叶兴国边个嚟？呢个系 叶兴国咪系淘大花园 啊？系啦，即系呢啲可以睇睇下啦。 都整唔死佢。 咁啊，话俾大家听，啲街坊唔知道咩叫连龙墙啊。其实佢会大家讲俾大家听。其实呢啲即系其实啲大众教育啊，真系几好啊。呢啲系。 不过话时话，我觉得我哋都需要讲下呢、這个即系少少时间，因为我哋上一次已经讲咗咧，那个连龙墙嗰个意义咧，就系当年真系确实喺布拉格、捷克咧，就系呢一个嘅 John Lennon 死咗之后，即系约翰连龙死咗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 post 嗰张相啦，同埋将佢嗰啲即系好警世嘅歌词咧系摆出嚟，即系例如 Imagine 嗰首歌就系啦，系咪？咁咧就喺捷克布拉格咧，都好似系香港而家咁嘅，就好多人咧就系喺呢啲歌词同埋嗰张相嘅侧边咧，就写咗呢个共产政权点、对自己嘅压力，点样追求自由，即系呢一个可贵。咁佢哋一样系面对呢个问题嘅。就係、是、寫完之後又俾人拆咗，寫完之後又俾人拆咗。咁、但係呢樣嘢係唔重要，因為點解咧？其實呢一個過程當中， 喂， 即係表達到我哋嗰個意。 唔係啊，你逼人哋默書啊，你越默咪越入腦咯，大佬，係咪先，大佬？即係呢個揾自己笨嘅呢啲係。 所以咧，佢呢個政權咧，去到而家嘅階段，即係已經係做呢對差劣嘅方法不得止咧、其實自己都係好蠢。 啊，梗系蠢啦！ 你而家咁不断咧，系嚟 即係挑引我哋啲群眾嘅時候咧， 咪要團結咯， 係令到我哋更加團結之餘，仲係會繼續 remind， 即係提醒我哋，我哋繼續做呢樣嘢啊嘛。喂、嗯，你有冇咁蠢㗎？即係正如當年你布拉格嗰個運動。即係諗住都係即係心如死灰嘅啦，係嘛？即係我哋搞咗場運動之後，蘇聯就派軍隊入城，係嘛？鎮壓咗你個運動。咁但係人都知道，我哋喺武裝嘅抗爭裏面係根本係唔夠即係蘇聯佬。 咁唔係呢個就好似嗰、那個嚇、啊、立法會死事啊，嗰、那個24歲爸爸講嘅嘢咁樣樣咯。解放軍好打得嘅喎，係嘛？即係我哋係唔夠抽嘅喎。咁啊，點解我哋都要出嚟咧？咁樣樣。其实呢句说话，我觉得嗱，你虽然有啲人就唔系好同意佢哋冲击啊成，但系我觉得佢唔能够抹杀佢哋即系呢几位死士啊，最后尾讲嗰啲说话，其实系， 嗯， 有好多嘢我哋系值得参考。 同埋嗰样嘢系有社会嘅基础，即系如果我哋读社会科学嘅人去分析咧、嗯，就系、是、去到呢个咁嘅阶段、 啊， 香港人过去不嬲都唔会咧系咁样视死如归。 嗯 嗯， 你去到呢个阶段已经觉得我乜都冇啦、 啊， 我最后一搏。其实有个社会的基础在这里。个、啊、社会的基础告诉我们香港人就是喂一国两制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 我们的自由是不断被人侵蚀的、啊。 嗯。 喂我们就来变成跟内地一个城市是没有分别的、 啊。 甚至乎我们每一次去抗争其实一件很悲哀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戴口罩啊。 嗯。 不单只是要保护我们即是不被捕不受伤不流血啊。而是在于我们根本是对个制度是完全不信任嘛、嗯、由你差人到你的律政署到你的法院、 嗯、 我都不相信是对我这个公平的审讯嘛。喂其实你从这些这样表象你都体现到这一样东西出来。嗯、那这样东西是几么悲哀呢、 嗯、 是有个社会客观基础嘛、啊、连一个24岁的老豆喂啱如果24岁做得老豆都是个仔女好细噶啦，大佬， 嗯， 随时奶都未戒啦， 系啊， 喂，应该系有好多考量噶嘛， 系啊， 喂，我份工啊， 嗯， 喂，我点样养个仔啊， 嗯， 你而系去到呢一刻系咁样搏法， 系冇错，即系嗱，正常嚟讲咧，中央咧，其实 唔系个个都系傻嘅， 其实应该，如果你要避免啊香港嗰个情况嘅恶化，系影响翻大陆转头咧，其实应该止血噶，即系你而家见到嗱呢幅相。这个呢一个咧，连农场大埔连农场嘅入口，而家啲人咧开始反攻大陆啊！ 社会信用 系啊，社会信用制度啦。嗱，我最讨厌政治，喺时候快闪旅行啊，住靓酒店啊，影相上 IG， 但唔系、啊，有咗社会信用制度之后咧，哇、哦，原来登居门前游荡啊，扣50分，系嘛？浪费钱喺无聊嘅购物上扣35分， 唔系啊嘛？ 冲红灯啊，又扣50分。嗱、啊，呢、這个非法吸烟区吸烟又扣100分，唔系党员扣200分，系啦。咁呢个哇咩话太低分唔俾住酒店，就系咁咯，就系咁咯。 咪所以话我哋嘅崩坏就系呢样。 吓，咪呢啲嘢咧，嗱、啊，即系点解话林郑笨柒咧？即系其实越拖落去咧，其实我哋搞连农场，其实做一个大众觉醒嘅运动咧，其实翻唔到转头嘅。你想再做翻渔民教育呢？唔得啦，已经系。 咪同埋 吓， 喂大家。玩个股票你知咧，我唔知佢点样计一条数，就系你 cut loss 啦，止蚀啦。喂，你唔系咁样挤牙膏咁，吓、啊、开头就话因为面对嗰个暴乱啊，所以我哋要即系暂缓啦。跟住咧死死气咧，见到200万人出嚟咧，就书面道歉，好似 WhatsApp 道歉咁。跟住咧先至心不甘情不愿咁出嚟咧，噏几句嘢就话对于过去发生呢件事咧，系令到好多人好失望啊，甚至乎过唔到咧，系表达呢个歉意。跟住就话寿终正寝。喂，你指示唔该你快， 呢啲就系要 准 一样到位， 同埋你系要 over 添啊，仲要 系啊 高。 一样到位，总之唔可以俾人有任何质疑，就许志安式嘅道歉，我一个坏咗嘅人。 个问题系在于你哋两个系用一个正常嘅角度，即系睇中共啊嘛。但系中共嘅角度嚟讲、就是，就系喂最紧要保住我嘅官位先。即系如果学你哋话斋，喂一步到位，喂道歉、改革、炒林郑，喂系的确系解决晒所有嘅问题。但问题亦都解决埋我啊嘛。即系尤其是喂你问韩正，你问汪洋，喂当日。 你哋即係送份報告過嚟，喂，我真係信你份報告㗎嘛，喂，即係送中雖然遇到反，即係遇到反對大問題，喂，林鄭嗰邊已經做曬工作，喂我係 end， 即係我既然走出嚟係壓住咗林鄭嗰度，我 endorse 咗呢一樣嘢，咁如果你真真正正，喂，到頭來要懟死林鄭，要真係重啟政改嘅話，喂，咁我咪要負埋政治責任，喂我喂開大會個。嗰陣時我點算呢？ 但係你要咁諗喎，但我唔係駁你，我即係話如果用佢呢度思考邏輯嘅話咧，其實佢係越踩越深，好簡單。 咪而家咪見到就越踩越深嘅原因咪就係呢一度咯， 因為你一步都唔讓啊嘛。喂，點解我哋有機會係重提政改？就是、因為大家都會反思到呢個係一個結構嘅問題嚟嘅。點解你嗰班保皇黨唔會一路提住你哋？喂，唔得㗎。呢、這個係違反咗香港人嘅核心價值㗎。正如我用過兩個好簡單嘅活生生嘅例子嘛。第一，你老豆老母嚟香港做乜啊？當年你就因為避咗共產黨個管治嘛，就係嗰啲社會信用制度嗰套嘢嘛。而家我哋行路打倒褪，打翻回頭啊！呢個之其一。第二就係你揸住外國護照都冇用啊嘛。你基本上係以後唔可以踏足香港境啊，因為如果你怕佢條送中條例嘅話，喂，如果你嗰班保皇黨、你嗰班建制派真係一班。有能者之士嘅人，即系例如当年嘅飞哥，虽然都好保皇党嘅、但系佢都会提议你，喂，唔好去咁尽、啊，喂呢单嘢唔得嘅，踩屎嘅、啊，系嘛？喂，你而家就系咁，你而家一路唔让嘅时候，我哋确实系用个正常嘅讲法啦、你一路唔让啦，个问题一日都解决唔到嘅时候，你嗰啲矛盾就会累积噶啦。你就要付出代價啦，包括喺嚟緊嗰兩次選舉裏面嘅付出嘅代價，呢個係都係事小，而係你嘅政府係完全運作唔到嘅。喂，係人都知道林鄭根據呢一個嘅韓正上個七月一號嗰個時候嗰三點意見，第一個講青年工作嗰度，林鄭咪整色整水咯。话冇前设嘅对话， 你揾你竟然揾青年咩啊？嗰个青年事务委员会开刀。大佬刘明伟有咩权啊？你咁样对人哋公唔公道啊？虽然嗰条友系废，系 推政治责任。 大佬真系， 即系觉得好似似模似样做咗啲嘢，讲对话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正如即系Don McLean 嗰首歌咧，我唔记得咗，大家有冇记得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咁啊，你听就听到啊，不过你老实讲，你系冇认真。去即係吸納咗嗰啲嘢噶嘛？喂，人都知道你呢啲咁嘅制度係完全廢噶啦！一你話獨立調查你唔肯做，你走去揾警監會，係人都知道你係廢嘅，根本查唔到咩出嚟嘅。你話揾個青年事務委員會，亦都係廢嘅，因為點解啊？而家呢啲咁嘅諮詢制度啊，唔係好似喺港英年代咁啊！你連殖民地制度都不如，殖民地嘅時候，佢所謂嘅行政吸納政治係真係揾一啲精英，揾一啲相對係開明嘅人，係能夠俾到意見嘅人嚟吸納佢噶嘛。而家你係調翻轉頭，攞呢啲咁嘅位嚟去製造啲精英啊，而嗰啲啊全部都係左口左面嘅人啊，全部都係擦鞋嗰啲人啊。 咁個問題係， 咁你嗰個制度。系唔 work 咯？ 咁个问题系在于嗱，即系呢一样嘢又要用翻舔笑半边前后去到分。你谂下，喂舔笑半边前，喂嗰一班咁啊，大马沙以至到舔笑自己本身都系在可左面噶嘛。但系问题佢哋亦都系喂，即系知道嗰香港系自己个地头系唔可以搞烂佢啊。咁所以自然喂，即系董建华其实有好多嘢系由佢哋去 turn down 嘅。咁但系问题喂，即系2003年打后喂。舔笑嘅叛变系直接背叛咗中央啊嘛，直接背叛咗北京中央啊嘛，咁所以先至会有曹义宝个第二管治梯队，而佢真真正正落实呢一个咁嘅第二管治梯队去到而家取代埋，即系西环取代埋呢个金 中环， 系啦，西环取代中环，成为呢一个真真正正管治团队嘅话，喂，佢就唔容许呢一样嘢存在噶咯， 唔系，所以你成个制度咧都已经系崩坏咗咯，系冇人信嘅。喂，老实讲，你林郑月娥话要见啲学生，好似我求你咁。喂，如果我系嗰啲学生，唔单止系话要即系撤销暴动嗰个定性咁简单，唔单止话要释放晒无条件释放，即系喺6/12啊，同埋系7月1号嗰啲人咁简单，你撤咗先同我讲啦。喂，我而家唔系你各有各说各话，大佬嚟开会嘅时候，我系要有实质嘅嘢啊！ 喂，第一當然啲學生好醒啦，就已經話：喂，你留喺我邊度能夠代表即係全香港咁多個市民？你唔好借我嚟過橋啊，大佬！你借我嚟做 show 啊，大哥，係咪？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是，喂，你有咩 offer 俾我？你有乜嘢俾我先？喂，呢樣嘢先係關鍵、啊。你係咪撤啦？你係咪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到今時今日，連李國能都咁講。所以啦，韓正嗰度三個方向裏面咧，其實好似大家喺度跟住做咁樣。一佢係要搞好青年工作啊嘛，咁啊林鄭咪咁 up 咯，但係啲青年咧就唔會俾你能夠係實踐到呢一樣嘢噶啦。成個建制派由李國能發表要求撤回同埋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到田北俊同埋另外三個咩方剛啊、劉建儀啊、周亮啊嗰啲，全部要求張宇仁辭職，甚至乎點名埋湯家驊同埋葉劉淑儀。其實你可以睇到。呢班人系食住你上啊！因为个问题一日唔解决嘅话，你一日唔 cut loss 嘅话，你唔止蚀嘅话，大家喺呢个过程里边系会继续抽你水啊嘛。 嗯， 嗱，老共嘅性格，我同你都同意咧，就系佢一定喺呢个问题上边，一定系摆硬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跟住要付出几多代价咧？ 嗯， 喂，系确实系。我哋會越要求越高嘅喎，喂，重啟政改都唔使我。 唔 係 因為你唔止血啊嘛，第一日 day one， 第一個其實如果我冇記錯係曾玉成講先嘅。 啊， 佢話呢一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啊嘛，因為我哋對個制度係缺乏嘅信任啊嘛，你唔係解釋嘅條例草案啊咁簡單啊。 啊， 喂，係對中共、對香港都係唔信任啊嘛。喂，第一我唔信內地所謂嘅陽光司法，我都唔信香港嘅法官係能夠把到關，我更加唔相信你由1200人選出嚟嘅行政長官係會幫我把關㗎嘛。喂，呢個係一個信任嘅問題。 啊， 喂，曾慧成答咗你㗎啦，所以佢話要返去政改嘅問題裏面、嗯、所以831要有鬆動。如果唔係，長遠嚟講呢啲咁嘅結構上嘅矛盾是永遠解決唔到。 係啊， 呢啲咪就係你大家見到嘅本地精英同埋中聯辦捧出嚟精英嘅分別咯。喂，曾玉成係即係你話佢左口左面都佢都係本地精英，咁佢唔係太需要依賴共產黨，佢都可以擁有佢嘅發言權，擁有佢嘅生存權啊嘛。 因為佢係真正共產黨的系嚟噶嘛，佢講側少少，人哋都唔會對佢個對共產黨嘅忠誠有懷疑啊嘛，大佬。 唔係，即係問題。如果你問周浩鼎，喂，你叫周浩鼎夠唔夠膽講啊？即使佢都好了解呢個問題。因為周浩鼎，例如佢選區議員，喂，佢係靠中聯辦嗰個咁啊港澳工委咁啊買咗其中一個佢個區嘅單位，然後喺個區嗰度做組織工作，然後先至俾票周浩鼎啊嘛。咁你問佢，喂，佢個議席係咁樣得返嚟嘅時候，喂，佢即使係了解到個問題根本，佢邊度有 say 啫？ 一定要向住中聯辦馬首是瞻囉。 唔係囉。 李正盛好舉一個好 example 啦、即係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是、呢當年民建聯四大天王，無論譚耀宗又好、陳婉嫻好、周浩成又好、陳介南都好。喂，佢哋都喺佢個左派陣營裏面係有一定地位嘅時候，我吸納你入嚟㗎嘛。喂，港英都有吸納。呢一個嘅程介南㗎，好似嗰陣時佢都有入過呢個中央政策組，做非全職顧問㗎，係咪？你都係真正係透過嗰個選舉嘅制度裏面，雖然單翼單票制嘅時候係緊輸㗎嘛，你都係有民意基礎嘅人嚟㗎嘛。學你話齋，而家你個咩周浩鼎又好、陳海欣又好，甚至乎謝偉俊都好，冇我老共。你憑乜嘢贏個位分？ 啊、 我而家可以俾30000票你，你都可以得翻千幾二千。 嗯， 謝偉俊最簡單啦，裕民大廈成棟樓懟落去嘅。 喂，中樹根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 係啊， 我要你走，你係中樹根啊，你係龍，我要你係龍走，你敢唔敢唔走啊？你敢唔敢出嚟插票啊？ 我其实而家中 我都唔怕你， 我觉得反而 我啲票喺我度。 即系我哋同阿柱根倾个偈啊，辩论过啦。我咧即系如果你话就系讲啊嗰个辩论技巧啊，喂，佢一定劲过呢一个陈海欣。 佢有啲街头智慧。 我梗系啦，大佬陈海欣，其实你而家你到咗而家为止，佢有咩代表作做过出嚟，大佬？ 唔係佢近你大家近距離接觸 tree 根咧，你係會 feel 到喂，即係嗰二十年嘅議會區議會歷練咧，佢唔係八年， 所以有啲好厚面皮嚇、啊，有時候可以好無恥。喂，但係咧，你真係要 好搞笑， 係啊！但係你真係你唔係咁容易對付啊！佢有啲係，佢亦都係當然有啲街頭智慧。 喂，你唔好話啦，佢嗰次上嚟同 阿金英 搞錯咗個時間，同我喺度約錯咗嘅時候，因為我過十二點同佢講緊聽日嘅，我係諗住過咗十二點。喂，佢都唔係太差㗎，佢頂得兩把。 佢唔係太差，大佬，佢係真係 同你玩議事規則。 算啦，唔好講啊，金英唔開心啊，唉、啊，不過嗱，我哋今日咧就見到嚇、啊，即係其實都發生好多事情嚇、啊，即係大埔咧區議，即係呢個大埔連龍場啦，啱啱其實一班人咧就喺度咧，就其實係表演 busking 啦，其實喺度即 係 busking， 即係其實佢自己做表演，即係其實一啲即係有好似唱歌啊，同埋見到佢即係揸住嗰啲即係喇叭喺度吹啊咁樣，我啱啱見到啲人就話有人喺度唱呢、這、一個即係 Beyond 喺度唱呢、這、一個啦，即係即 係海闊天空， 海闊天空咁樣，咁就好似嚇走班藍絲咁樣。咁啊，另外咧就我哋見到啱啱有一班港大生啊，同時間咧亦都係即係哇好多人去操去呢、這、一個，好似有300多人，300至500人咧就操去呢、這、一個即係張牆嘅官邸。就叫佢撤回呢一个咧，叫做系即系嗰个声明，嗰个冷血声明嘅。咁、你知道啊？啊呢、這个 谴责暴力嗰单 系啦。咁阿张翔啊咁讲啊，佢啲英文又好屎啊，大佬！即系佢，我谂佢 IELTS 都未必有七分啊。其实即系佢 writing 嗰度真系。咁啊，佢嗰度就话其实阿张翔咁讲话，总之咧系有暴力咧，我一定谴责噶啦。系嘛？即系因为我关心你哋啊嘛，系嘛？所以我就要即系反对暴力咁样。喂，大佬，喂，嗰个肥师一拳二拳咁样殴落个后生仔嗰度，你有冇谴责啊？ 有冇发声明啊？ 系嘛？哇！你讲咗咁多呢啲乜嘢？喂，而家咧， 差佬喺呢一个嘅6月12号，用一啲不成比例、冇区别嘅对付呢一个无论和平， 有冇谴责？ 或者勇武嘅示威者有冇谴责？ 屌你啲真系虚伪啊嘛！呢啲喺度即系英文又屎。系嘛，逻辑亦都又唔通，系嘛，仲可能做港大校长，喂，呢啲真系一蟹不如一蟹，完全系 呢一个就系张翔呢啲嘅人咧、啊，其实就系香港崩坏嘅表现。 啊、 我嗰日睇即系各大学嗰啲名单，哇，大佬好多都系嗱，我唔系歧视啊，即系两个字，一系史维啊，一系到张翔嗰啲，一谂咧应该，喂，你好似全部系大陆嚟嘅，喂，以前你香港呢啲咁嘅最高学府嘅校长。我一定係有國際地位，同埋咧，因為你係一個國際城市嚟噶嘛，你冇理由全部揾曬你嗰啲即係大陸㗎。你話一間半間冇乜所謂，一立落去，喂，真係好唔似樣。 唔係兩個名嘅字啊，即係嗰啲大陸名嚟。係 咯，我唔係歧視呢樣嘢，我咪講到明先。 啊，史維台灣人嚟嘅，首先係樣。 係史維台灣人， 但係史維其實佢唔係史維好啲，就係因為佢話要佢講到明，即係亦都要理解。嗰、那個原因係啲乜嘢係嘛？即係 你唔可以將個表象，所謂嘅暴力，係唔探究嘅原因嘛？尤其是你作為係當權者，喂，我譴責暴力用乜嘢啫？鬼唔知嗰樣嘢係有問題咩？但係佢用嘅 term 就係、即係英文咧，就係話 root cause 嘛，即係叫咩啊？根源喺邊度啊嘛？簡單嚟講就係點解會發生呢一個問題啊嘛？點解啲學生係同你以死相搏啊嘛？喂，呢、這個唔係我哋過往嘅抗爭嘅模式嚟噶嘛？突然之間有咁嘅轉變，喂，總有啲理由㗎，係咪、 啊？ 喂，你作為一個校長，作為一個學者，喂，大家讀書咁耐都知 道、啊， 一定係揾原因㗎啦。 咁啊，可以睇下啲相啦，即係呢個明報影嘅相啦。咁啊，港大學生會咧就操去呢一個咧，即係校長嘅官邸嗰度。咁啊，要搞到佢校長出邊個官邸咧， 哇！搞埋連龍牆， 搞埋連龍牆啊，大佬！即係呢啲嘢咧，真係易搞啊，其實係即係出邊搞個集會啦，其實好大嘅控訴啊！即係哇，光復廣大啊，為即係呢個為我城啊，又話呢、這個 陳祖維嚟嘅喎。 陳祖維，佢嗰陣時就係佢啊改寫佢個聲明啊嘛。 我睇咗， 就話你8年基業盡毀啊，千古罪人啊，呢啲即係呢啲。 喂，陳祖維咧，基本上咧、都係好 正正嘅廣大正 正温和嘅人嚟， 係我比較保守啲嘅。 佢連公民黨都接受唔到，就後屘加入咗民主思路嘛，幫湯十一啊嘛。 交毛頭啊！ 後期咧，連即係民主思路都頂唔順 啊！ 喂，民主思路一出選嗰日，佢同埋葉建文一齊走嘅。 佢係因為湯十一加入行政會議， 同埋佢成個路線，佢睇到佢嘅改變，我估啫嚇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連香港最溫和嘅咧，陳祖偉係真係好溫和㗎。 嗯， 嚇乜嘢都話呢樣嘢太激進啊，乜嘢呢樣嘢太激進。我最近先喺個 Facebook 同你做咗個朋友。啊、我都唔知道，原來我唔同佢唔係嘅，但我睇見就係你講佢幫我改寫嗰篇英文啦。我再數一數，佢成個面書，哇，成個 Facebook， 佢都好激進。 啊，即係你都 日日喺度 post 佢又係。 哇！即係呢啲就係覺醒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啦，即係好似掉個雷仔咁樣樣啦，真係其實係嚇。 不如我想仲有少少時間咧，我哋講一講咧嗰個廣告嗰個問題，冇問題。 哦，好，咁你就係而家咧 爭啲漏咗呢樣。 呢兩日咧就好犀利啦，其實就係呢一個主要就係阿寶礦力啦，即係打響嘅頭一炮嚇。咁所以我哋專登今日咧呢兩日咧都買好多寶礦力翻嚟咧，就即係支持下咁樣樣。 我都頂咗三箱。 唔係，即係呢樣嘢咧，我哋要即係向呢個 TVB 咧發出一個好強烈嘅信號，話俾你聽，喂大佬，即係而家唔係話 TVB 你一個咧壟。斷曬呢一個無線電視嘅事業咧，就可以隻手遮天。 喂，今日啊，我揸車嚟準備嚟花生台同你食飯之前咧，喂，我聽到有一個咧，即係客席嘉賓，喂，真係嚇死我。 邊個客席嘉賓先？ 我唔記得叫咩咩少權啊。 邊個台 客席 嘉賓？ 港台自由風，自由風。喂，佢話我當日我反對呢個梁振英咁去搞蘋果啲廣告，今日我都會反對。即係而家我哋呢班人咧去搞呢個反對廣告，佢嘅邏輯係咩咧？其實我真係我聽極都唔係好明嘅。佢就話咧咁樣係會影響到即係新聞自由，咁樣咧係好似有啲脅迫啊。喂，我大哥，你 TVB 即係無線電視係壟斷咗香港嘅大氣電波嘅機構嚟嘅，而家係得翻你一個，連亞視都冇得同你競爭。跟住佢第二樣嘢，嗱呢樣嘢我就冇辦法指。即係引證佢錯定啱，但係各位網友幫下手，佢就話咧，佢睇咗 Now， 睇咗呢一個嘅有線電視，睇埋無線電視。佢話喺過去嗰六月成個過程裏邊咧，係冇太大嘅分別。嚇、啊！我唔係啊嘛，但係因為我冇細心睇無線啊，我淨係真係睇 Now 同埋睇 Cable 啫。因為無線我已經放棄咗幾十年啊嘛。喂，佢咁樣 argue。即係佢咁樣辯解幫呢、這個，我同埋我係最重要一樣，喂呢、這個唔可以係展現緊我哋消費者嘅力量嘅咩？係咪？我對於你呢個大台其實已經好不滿㗎啦，包括喺測警嘅事件裏面，你當日袁志偉點樣係吸咗嗰段嘢啊？喂，我點解唔可以同你啲廣告商講，喂你呢一個嘅係完全不負責任嘅？喂，所以而家你雨後春筍啊！今次係對無線嚟講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嘅，即使未必係能夠喺短時間裏面係能夠做到改朝換代都好，但係長遠嚟講，佢都投鼠忌器啊！喺做呢啲新聞嗰陣時候，唔可以繼續咁樣事事淡淡啊，大佬。Anthony Show 而家究竟有幾多個商户係即係參與咗呢一個嘅抵制啦？雖然表面上就抵制，有好多人就話暫時。我哋冇咁樣嘅廣告計劃，或者係停一停啦，暫緩啦嚇。 呢啲係即係抽廣告嘅客户係嘛？ 抽咗抵制 TVB 嘅客户。 咁就嗱 ，Pizza Hut 咧就係排喺呢一個寶礦力第二嘅，係嘛？ 其他嗰啲係咪堅㗎？因為網上有人 send 俾我，俾我抽。係 嘛？即係我都唔係太 sure， 因為其實如果呢啲嘅話咧，即係你係馬伯良啊、保心安啊、必利痛啊呢啲咧。咁我覺得就我呢個我唔係好聽過啦。惠康同萬寧呢其實比較難嘅，呢啲就係、是、因為惠康呢佢幫襯無線，佢有佢理由，即係或者係百佳呢啲 有市場需要嘛。 唔係因為其實佢個對象係即係師奶嘛， 普羅大眾 係啊，唔係普羅大眾，係主要係媽係老母啊，即係因為老母先至唔係基層啊，因為老母先至係會幫，即係去走去行超市啊。咁所以呢，即係其實佢喺 TVB 賣廣告呢，其實即係你知道啦，揸住電視廣電視遙控嗰個就一定係老母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就係即係惠康如果都抽廣告嘅話呢，就真係有吉事啦，呢、這個就係、 是。不過呢啲我哋係未經證實 嘅。 未 verify 嚇、啊，如果係嘅話咧，值得支持嘅其實係。 OK， 咁啊，首先就係其實你見到而家呢個寶礦力水特啦，係嘛？寶礦力水特咧就即係嗱，而家後續咧就係其實講到今日咧，就好似話有割席，即係其實佢大陸嘅寶礦力咧就同呢一個香港嘅寶礦力割席，主要就係廣東啊，即係呢個咩大重唔知乜 Q 嘢， 大重製藥 啊，大重製藥啊嘛，咁佢就話即係同呢一個香港嘅即係寶礦力呢間公司咧係完全 兩個獨立嘅機構嚟嘅。 咁佢第一日《環球時報》去訪問呢一個日本總公司嘅時候，佢都話呢個係香港嘅決定啦。 係啊，呢個香港嘅決定嚟嘅。咁啊，即係大陸嗰兩間公司咧，即係嚇，即係大重啊，即係呢一個天津同埋廣東咧，都出咗個聯合聲明，就係話啦，即係支持一國兩制係嘛，同埋支持香港嘅繁榮同埋穩定，反對暴力啊，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咁我覺得就即係我哋用咩態度去對待啦，即係我覺得又好難強求，但係我覺得即係都要支持香港呢啲啦，其實就係係嘛。 我覺得連登裏面呢、去選擇一啲商户嘅時候呢係有啲 point 嘅，係有啲重點。佢話呢你要睇嗰個商品呢，第一有冇嘢替代，即係如果你真係冇嘢替代呢， 就唔好同你硬碰硬， 你揀叫人哋即係唔好喺嗰度賣廣告，咁大佬人哋唔使生存㗎啦，係咪？ 但係我哋要付令到嗰啲即係其實係有得揀嘅即係商鋪 呢， 要付 出。你話曬呢一即係保抗力，我由細到大呢咁嘅時候，因為我係做運動嘅人嘛，而家近年都少咗啦，咁但係好多後生仔女係會飲㗎嘛，係相對嚟講呢係唔配合呢一個嘅 TVB 嘅嗰個市場。 百老匯呢度冇講喎，百老匯其實都緊要喎，百老匯專登搵咗黃宗澤嚟拍廣告㗎喎、其實係。咁佢而家抽，佢話一停住先，只要話尊重消費者意見。咁呢個咪就係 point 囉，梗係尊重消費者意見啦，係咪最後俾錢係我哋㗎嘛。系嘛？ 唔系，所以老共呢下咧做得好差。喂，佢一见到咧呢个保抗力水特咧，系即刻反击噶嘛？包括透过 主要梁振英啦，个扑街啦，又话全国抵制啦， 全国又抵制啦，甚至乎有啲好在内地有啲合约咧，全部断啊嘛，吓佢哋。因为点解咧？佢一定要咧打呢个出头鸟嘅。打完呢个出头鸟之后咧，其他人唔敢跟啊嘛。系嘛？如果你大陆有市场嗰啲，喂，真系急急震噶，大佬。你諗下，連意大利嗰啲嗰陣時候嗰啲品牌嗰啲，求其講一句笑話咁樣咧，或者係即係攞個唔係好靚嘅中國女士去賣個廣告，哇！你包仔都已經發咗狂話，即係霸買我咯。即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強人所難，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去展現到我哋消費者個力量嘛。展現到我哋對呢一個壟斷咗大氣電波嘅媒體嘅不滿啊。喺嗰個新聞報導嗰個偏頗裏面。 咁仲有吉野家啦，吉野家原本呢就出咗廣告抽水嘅。咁啊，就我似乎我而家睇返佢個 page 呢，似乎冇咗啦，就 冇啊， 獅 子頭啊，講緊 獅 子狗， 獅 子狗啊，係 sorry 啊， 獅子狗。咁啊，即係佢就即係其實獅子狗就係呢個係諷刺呢啲差佬啦，係咪 撕爛 嘅 呢啲 撕烂嘅 label 纸啦，系咪？咁就系呢一个广告，等先系呢个广告吓，即系呢个狮子狗广告吓，唔准叫我狮子狗咁样样啊！咁啊，即系专登即系整到好嬲咁样样啦，喺度讽刺黑。 但系原来佢个大老细就系呢一个政协嚟噶嘛？ 政协嚟嘅， 接受 文 汇同大公访问嘅时候，系嘛？佢有出席撐警嘅集會， 嚇、出席撐警嘅集會，咁然之後咧就話涉事嘅呢個咁樣嘅，佢係外判啊，嗰、那個廣告商係外判嘅， 已經停止咗，係 啦，已經停止咗合約啦。咁但係佢哋即係吉野家之後咧，佢自己本身好似又話啦，即係 齊齊整整 出咗個 post 嚇、啊，但大家可以睇下啦。大家好多謝大家關心，前日出咗個 post 引起好大迴響，係咪？如果令到有啲人唔高興嘅話咧，咁啊喺度講聲唔好意思啊，所有小編由始至終咧齊齊整整，會繼續專心做好牛肉飯同吉邊俾大家。 不過咁、我覺得吉野家我哋要做嘢、吉野家要做嘢嘅原因在於咧、今日我已經見到有人 post 咗張相出嚟咧，就話喺 Mega Box 啊，即係九龍灣嗰度咧。本来中午嘅时候好多人食饭，今日系空嘅场。 哇，咁有型啊！ 系啊，我见到刁民牛 post 出嚟，有另外一个网友 post 出嚟，我唔知系即系咩时间影嘅啦。不过佢哋就话中午。我哋其实系要做呢样嘢，消费者力量咧系焗紧呢班商家佬啊。嗱、你一系就唔好放弃咗香港嘅市场去，你又要赚我哋香港人钱，你又要违反我哋香港人嘅利益同埋立场。 呢、這个就系啦， 即系正如我哋对住嗰啲维园阿伯咁讲啫嘛。你咁撑大陆、你不如翻大陆啦，系嘛、你咁中意大陆佬嘅钱，咁、你赚我香港人嘅钱做咩咧？ 咁呢、个喂，好似高铁咁样样，即系好似高铁啲座位咁，即系、這個。 根据刁文牛讲咧，唔系应该系之前嗰个网友讲就话系中午嚟。以前系人山人海嘅， 平时坐满嘅，而家 Mega Wolf 分店搞到咁样样，系嘛？ 所以我哋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反中运动之后咧， 我哋真係每人咧係即係出少少力嘅得。 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話，我有能力咁，我咪買。本來我諗住買一箱嘅，點知原來咧送貨都要80蚊。 係冇錯。 咁我唯有就最後咧就買三箱一大鑊。咁啊，咁啊，擺啲花生台，擺啲喺個office 咁樣啦，擺啲屋企咁啊，好快飲曬嘅啫。 你根本上搞到而家老即係呢個老共又好啊，正即係林鄭又唔知點算。喂，以前佔領你都可以揾啲人，即係搞個即係禁制令。系嘛？喂，你阻住我条街，搵啲酒吧公司，咪搵啲咩嗰啲咩小巴商会啊，嗰啲咩的士会啊，嗰啲嚟喺度搞鸠你。喂，而家你点样搞禁制令咧？系嘛？你真系唔知点搞噶、啊？ 咁我饮即系补抗力有咩问题？我杯葛吉嘢加唔食佢啲牛肉有咩问题？ 吓唔系啊？嗰、那个连龙肠啊，连龙肠都唔知点搞啊，大佬。 喂，连龙肠啊，阻到你咩街啊？你中意搣你咪搣咯，我预你搣。所以我都有一个提醒咧，就系唔好同佢喺度斗 ，OK？ 我哋可以攻，但系唔好守。 所以你咪 第日贴翻。 所以咪见到一样嘢，即系五年前咧非常之勇猛嘅潮联小巴，而家唔出声。 同埋我哋要 be water 嘛。 系啊， 系咪？ 系啊，系啊，冇错。 内无影， 外无踪。你而家玩持久战啊嘛，好。 我就陪你玩持久 戰。而家咧，我哋仲要喺你嗰啲咩自由行啊，即系嗰啲好成日出没嘅地方咧，贴 Q 晒呢啲咁样嘅社会信用系统嗰啲利弊啊，嗰啲嘢出嚟啊，系嘛？仲有啲咩709大律师大抓捕啊，点嗰啲嘢啊？即系大陆呢啲咁样嘅即系武昌起义啊，呢啲新闻全 Q 铺贴晒出嚟。 但问题始终比即系，如果你讲紧系好连登仔想讲嘅输出革命咧，即系输翻去大陆咧，呢样嘢真系比较难搞， 系难搞。 即系可以民生出发，即系我以前都讲过一样嘢啦，即系譬如你话呢一个台山核电厂，即系话佢点样咧，即系其实系求其同埋偷工减料，点样会做到成个广东嗰个生态大灾难呢样嘢咧？如果你系以即系呢个法轮功咁做法咧，成 Q 又贴晒，好似嗰啲图片展咁样样啦。喂，佢自己都惊啊！ 同埋我有今日咧，我思考咗一样 啊， 我哋点样呢一场运动咧，要挨到佢十日 啊？即系打到面目无光啊嘛？ 唔系啊，黄金周啊！ 黄金周固然系一个原因啦，第二咧就系呢个政权庆祝佢嘅国庆嘅。我哋要。第一，我哋而家系即系遍地开花啦，散落各区啦，甚至乎每个星期都差唔多排队有喺十八区嘅游行，呢度继续 keep 住个 momentum。OK， 我哋继续 keep 住我哋自己。第二样嘢，我觉得重要嘅就系你要瞄准十日。OK， 嗱，老实讲，我哋未嗌多啲口号咋？习近平落台未得人嗌啦，共产党下台我哋未得人嗌啦。喂，其实我哋嘅一国两制嘅崩坏系在于你嘅。共产党嘅全面管治嘛，建立两个管治班队嘛，学你话徐月宝个讲法，我哋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困境，喂，我都未追你数啊，老郭。OK， 你唔好将个波简简单单推咗俾林郑月娥，系嘛？继续采取强硬嘅路线，我点同你和解？你继续喺度拉紧我哋呢啲人参加嘅示威者，叫你搞独立调查委员会，你又唔搞；叫你撤回，你又唔撤；叫你扫几个高官落台，你又唔扫。喂，你当我哋流噶全部？喂，明眼人都睇到你喺度玩嘢啦。 其实而家咧， 所以你瞄准十一你嘅国庆。 点止十一啊？ 我而家就系正式俾个，即系我讲啊，我啫吓，我俾个 deadline 你。你快啲回应我哋啲诉求啊！喂，如果唔系我哋斑马嚟，你中联办啦，大佬。虽然我就冇啦，但系其他组织一定会啦。瞄准住你嘅十一国庆啊！喺你共产党啊，今次你仲唔系拆出国仔？ 唔正止喎，我覺得就係你十一之後啦，你下一個目標就係十一月嘅區議會選舉喎，大佬，係嘛？即係等佢輸到撲街，輸到貼地喎，真係呢樣嘢係。所以其實講真，嗱，你最好攬啊林鄭，攬到年底啊，冚家產呢、這個就係叫做 攬到佢，學你話齋，冇乜所謂啦，攬埋你去呢個立法會選舉啊！ 啊，即係好似有一位連登巴打叫攬炒，即係係咪咩？唔係我要攬炒，即係佢就而家即係喺英國係嘛？即係佢話而家就係眾籌，即係喺英國嗰邊登報嚇，即係喺度要求咧呢、這個英國就兑現翻呢一個承諾係嘛？即係喂，你而家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 我都轉咗口。 边个平权运动？ 边个平权运动？ 喂，呢个广告都唔平噶，成廿几万个目标英镑噶， 廿几万 十二个钟头啊！ 几多张报纸先？ 我唔知啊，总之佢话捐咁啊，大家即系集腋成裘咯。我都捐咗 幾十磅啦，大佬。 幾十磅都唔少嘢噶啦。 喂，大佬，乘翻十啊，將佢去。 係啊，唔係咁，但係喂，大家即係各盡所能啦、啊嗯。我哋即係有能力，即係做到呢樣嘢，咁我哋咪盡量做咯。喂，我唔知有咩結果㗎。系嘛？登完之後，究竟、啊、即系英國佬究竟出幾多力？ 系啊， 喂，我哋都係搏下㗎咋。 呢、這個就係道德上面責難佢啊嘛，係咪？ 喂，英國佬講多一句，唉 ，thank you。佢唔講，我都唔會即系好灰心、好失望。 唔係，因為其實你而家成件事其實已經係你而家兩個叫做係即係首相嘅即係黨魁啦，即係英 候選人 英國保守黨嘅即係candidate 啦。即係呢個黨魁嘅 candidate 其實都要表態，為香港問題表態。喂，大佬，即係呢一個阿 Jeremy Hunt 係嘛？即係我覺得靚仔啲嘅係嘛？即係呢一個侯俊偉啊，咁佢就即係都講啦係嘛？會有嚴重後果喎、啊。嚴重後果，我哋首先啊，你 DQ 咗林鄭一家英國國籍先啦、 啊， 係嘛？ 唔係啊，有網友打俾我啊， 係啊，點樣啊？ 唔係佢 send message 我 Anthony， 你講呢個説係唔啱㗎？ 係咩？點樣咧？ 因為佢話你唔可以吊銷人國籍㗎、啊。嗯你唔可以冇國籍嘅人噶嘛，因為呢個違反咗即係國際人權噶嘛。即係你好憎嗰個魔鬼，嗯、但係我哋嘅手段咧就唔可以好似魔鬼咁。 唔係咁，你 ISIS 嗰、那個即係過浮新娘都即係啲。 咁因為佢自己走鬼咗去嘛。OK， 咁你已經放棄咗佢國籍嘛， 驅逐佢出境都要啊。 佢冇放，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都可以諗嘅、啊。我都同即係啲 friend 啲大狀研究緊就、嗯，不如咁啦，嗰三個啊。嗱、啊，嗰、那個咩陶輝啊， 陶輝即係 David Jordan 嗰班友仔咧、啊，其實你應該係英國法院裏邊咧，我唔知得唔得啦，係起訴佢噶， 係刑事起訴， 或者去國際法庭嘅、啊，因為點解嗱？你諗下，我抄嗰條橋就係法輪功嘅啫、 嗯， 法輪功嘅時候咪玩阿江澤民咧，咪唔知喺西班牙法院啊，定係還是喺美國唔知某一個州嘅法院裏邊咧起訴佢嘛？ 哦，去馬德里玩啊！ 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已經令到佢哋咧係不能夠過嗰度境噶啦。 嗯、 因为点解你翻到去咧，就算你系冇罪都好啊，你都好烦啊，大哥。 嗯， 即时面对呢一个嘅起诉啊，或者系审讯啊咁样嘅情况啦。 咁咪等于即系当年智利皮洛切特咁样，即系佢去西班牙退休噶嘛，然后特登喺巴塞罗那嗰边告到佢去唔到嗰度。 嗱，刑事就未必即系英国佬肯配合你咁做，但系个民事索偿都得啦啩。咁、你都烦啦。可以研究㗎， 仲有呢一個民陣啊，就即係好唔妥呢一個林鄭啦，就喺度講大話。你而家喺度話咧，就冇定性過呢一個即係612係暴動。咁其實嗰陣時咧，呢個民陣咧，其實本身就係即係申請咗613咧就集會嘅。咁但係你警方咧就俾咗一封信俾佢，就唔即係發呢個不反罪通知書，就嘅理由就係話因為定性咗暴動，你公然喺度講大話。 6月12號。 系嘛？你个冚家铲真系你个林郑月娥。 哇！我都奇怪。我最初咧，但系我一路都冇讲嘅。但系我同佢几个朋友喺度讲咧，就话：喂，其实定性呢样嘢咧，我哋系唔好似跟咗大陆嗰套先得噶。喺内地咧有政治罪行咧，先至会有定性噶嘛。呢个系反革命暴乱咁样，系嘛？我话喂，其实呢个诉求啊，好似唔系好恰当咁 样。嗯。 我今日终于解开我个谜底。点解我哋要求撤销呢个暴动嘅定性？就睇翻呢个不反对通知书，警方嘅解释 吓， 系、你定性暴动啊嘛， 系啊， 唔系我哋定性暴动啊，所以点解叫你收翻啊？ 咪就系咯， 我嗰时一路都喺度思考下啫，我谂呢嗰样嘢。 喂，同埋有个受害者啊，大佬当日即系嗰个即系港大啊。唔係港台啊！嗰、那個司機啊，就是、因為中槍而家搞 Q 到啦，即係好多後遺症，雖然搞執翻條命啊，又話唔知流龍啊，只腳板流龍啊，又剩啊，呢度痕嗰度痕啊， 心臟一度停頓， 係啊，心臟一度停頓之後，即係其實鬼門關翻翻嚟之後，好多後遺症啊。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保險冇得賠，因為咧就係話而家差佬又話定性咗係暴動。喂，大佬就係因為你咁嘅定性搞到人哋啦。就而家又话工又难开啊，跟住生活又不便啊， 全部可以索偿嘅， 全部可以索偿嘅、啊， 排队民事索偿。 系啊，喂，你卢伟聪，你点样对得人哋住啊，大佬啊？ 你咪告嗰几个咯， 吓 咩啊咩 Jordan 啊 ，David Jordan 啊嘛，系咪？ 嗰啲排队去咯，系咪？因为佢有份喺嗰度做commander指挥噶嘛。 嗯。 咁佢使乜问责啊？ 啊！ 喂，虽然其实我哋仲有好多方法咧，系、面对呢一个政权寸步不让嘅时候咧。是全部 feedback 佢嘅，即系玩翻佢转头。 我呢度係我哋絕對有諗嘅，所以大家唔好灰心住。其實而家即係喺個蓮燈裏面呢已經帶俾我哋好多煙勢。 嗯， 所以我哋應該點搞？有啲得，有啲唔得，唔得嘅咁咪做完之後一陣唔好搞咯。咁咪試下第啲新嘅嘢咯，係咪？ 嗯，哇，咁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嗱，咁啊，聽文鎮講啊，即係7月21日，咁就其實係有個集會係嘛？ 夜晚黑。 夜晚黑集 爱丁堡广场， 咁啊礼拜日嚟嘅，咁啊爱丁堡广场系咪7点啊？ 系 应该7点钟， 7点半咁上下啦。 就应该系又系即系呢一个要求吓，即系五大诉求啦。 其中一样嘢最重要就系成立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啊， 其实我觉得咧，现阶段短期策略啊，长远梗系好多嘢啦，撤回独立调查，跟李国能嗰条路。啊，跟嗰啲浅蓝定系浅黄啦嘅路，呢个系我哋方向。我哋起码攞翻啲成果翻嚟先。 不过佢独立调查咧，你系搞到啲差佬咧，其实系集体反弹嘅，因为嗰样嘢咧。 所以我话我同意，你咪调查埋成个件事嘅。 啱、啊，但系呢个咧就其实你搞到咧，其实林郑会俾人哋爆大镬嘅，大佬低温系你叫我哋做呢啲扑街嘢嘅，而家咪爆翻你转头咯，真系其实系。咁所以林鄭咧，其實如果講真，低温一早落台就唔會搞到而家咁啦。 其實咧，啲差佬咧都要諗一樣嘢，就係、是、你點會孭咗個政治責任㗎？同呢個當權者做 咪係咯，俾人哋起底個富亨穿黑鏡， 去執行佢一啲不道德嘅任務啫。你而家根本你，如果我係你，花費住去同佢切割啦， 咪就係咯， 關我咩事啊，大哥？喂，我戇居，我要聽執行咗佢嘅命令。我而家好悔疚， 咪所以你咪发现一样嘢咯，林郑同埋呢咩四大工会一直喺度扯猫尾，阻止呢个独立调查，就系咁嘅意思啊嘛。一个发觉咩咗祸， 咪所以我哋可以咁讲噶，就系话调查喺呢一个嘅无论6月10日嘅凌晨，6月12日嘅几次嘅警民冲突里边，或者呢件事里边嘅前因后果，包埋7/1，我哋唔好淨係話呢淨係針對差佬啦，包括喺成件事裏面嘅前後果，我哋針對事唔係針對人， 唔 係亦都唔會係因為咁而係起訴任何人。因為點解呢？我最後都係同意呢，就係、是、你走完成個程序之後呢，你係要特赦嘛，包括畫家在內嘛。喂，你個社會點樣修補嗰個撕裂啦、 啊、係呀， 係咪？喂以後，喂老實講，你知唔知我最近咧俾人盜用咗信用卡咧？匯豐寫一封信俾我啊，叫我去報警啊，我都諗緊啊。 喂，你報唔報好啊，大佬真 係。因為佢就係要攞個即係police statement 啊嘛，定係 report 啊嗰啲乜嘢。我報唔報好啊咁樣。我尋日見到歐樂軒，我話不如你得唔得閒啊？你報啊。我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咁鬼大膽，你都唔敢去。我話我唔係，我突然間個感覺，喂，我係對個制度係完全唔信任啊。亦都唔信呢班人。喂，咁。到今時今日，你個社會唔修補呢個撕裂，我以後你點樣 run 啊？大佬咧，油塘啲有報警，你原來嗰班友咧，屌，原來有一班退休警啊，有一班休班警喺度 玩我、啊， 警警相衞喺度，屌！ 喂，我衝入去俾佢玩啊！ 咪所以你本身個調查就唔應該就係咩警民衝突，係成個送中啊，係由林鄭開提出呢樣嘢開始啊！ 究竟係發生咩事？不過可能爆埋老共出嚟喎。 喂！你喂，但问题你要揾 root cause 就系咁样噶啦。喂，黄志文都死咗啦，你咪怼黄志文出嚟咯。 唔系，当呢个制度失效嘅时候啦，即系呢个蝙蝠侠教我哋啊嘛。喂，就会有人民，即系就会有蝙蝠侠嘅出现噶啦，大佬系嘛？ 喂， 即 系 差唔多啦，系好 武器喎、 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大家啊，7月21日、okay. 啊。即係記得去一齊去集會啦，仲有好多活動嘅嚇、啊。好似聽日係咪咩啊？後日係沙田喎、 啊。聽日北區，後日沙田。 啊，聽日北區，後日沙田真係，好嘛？跟住下個禮拜就係將 繼續啊， 跟住仲有 將軍澳嘅 做 啊，唔好俾佢停啊！ 啊，唔好俾佢停喎、啊，大佬嚇、啊，真係好。咁啊，就攞佢命啊！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